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-0142。 前尘痴缠，不过是叹几分梦里人，怎堪一腔心声无人问，藏心分这一生，风月的良辰谁莫同尘， 无情无恨无喜惹纷尘，无听无闻无惹相思寸寸，看无声烟雨，看透离合聚分分，偏笑我天真，向人间寻温存， 千秋天下 小重楼月下，不一世姻缘错过， 等不成旧梦情魂如花， 情丝缠白发， 丝竹水如花，情深缘牵我，我此间二彩，百年回首等过一路千万家，何处觅藏，